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是星期一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节目《一剧之本》，今晚你继续有阿初、黄晓初啦， 陆 姑何敏文啦，同埋我冯杰咧，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剧本嘅。咁今日咧，同大家系介绍一套即系近期嘅舞台剧嘅作品，同时间咧亦都讲一套咧经典嘅剧作嘅。唔 系你讲咩啊？ 好似有两套戏咁嘅，你讲到， 但系有啲唔同嘅， 系同一套戏嚟嘅， 就系、是又可以话系同一套，但系又可以话唔系同一套，因为咧就系近期由7A 班戏剧组咧，佢哋改编咗布莱希特嘅一个经典嘅剧作啦，就系、是《Mother Courage and Her Children》，咁咧就做咗佢哋今年嘅个作品啦，咁就叫做《老娘企硬》啊，咁咧个改编嘅特别之处咧，就系将布莱希特嘅呢个剧本嘅时空咧就搬咗嚟中国嘅。 你话呢个特别之处有几特别先？ 我哋睇欧洲嘅历史同埋睇中国嘅历史又唔同噶嘛。是不是 有咩唔同？我想知道有咩咁特别，即系搬咗个时空有咩咁特别？我想听下你讲。 因为有时咧，如果我哋将一啲西方嘅嘢夹硬，唔好话夹硬啦，我哋将佢搬咗去东方嘅时候咧，有时会有一啲好唔协调嘅感觉噶，即系睇啲人嘅讲说话嘅对白又好啦，或者去点样呈现嗰样嘢咧，系有啲唔协调嘅，系有啲尴尴尬尬嘅感觉噶。 咁但系你话呢个改编特别啊嘛，特别。 但系今次睇完之后，我觉得佢冇乜呢一种唔协调嘅感觉。 哦 ，OK， 第一样嘢点解你讲嗰句嘢对唔住啊？我一嚟就抽情你咁 样 好似，点解咁讲咧？其实唔罕见啦，系嘛？即系即系你睇下好出名黑泽明都改几套啦，系嘛？Macbeth 蜘蛛巢城系嘛？即系有好多套，特别系莎士比亚俾人举得最多噶啦。我谂我唔知陆姑你啦，我自己都唔知睇过几多套呢啲咁样，即系原本系西方背景啊，转做中国背景啊，唔同时空啊咁样。咁第一就我觉得呢一个改法就唔系咩咁特别嘅。第二就系有冇 point 先。嗱，我而家唔系讲紧七 A 班戏剧组佢而家改呢个 Mother College 呢一个版本改得有冇 point 啊？即系咁样有冇着数？对个制作有冇意义？只不过系我都系针对你头先讲嗰句啫，即系呢一个咁样改编特别。其实我就觉得第一唔系几特别嘅，第二喺呢样嘢再延伸再讲咧，有阵时我几惊嘅。即系如果你改得唔好咧，嗱，今次老实讲咧，嚟呢个位我都唔怕直接讲，我觉得改得几好嘅。但你改得唔好咧，就嘥咗嘅。嘥咗咩意思咧？喂，你成日啲戏无端端唔知点样法国唔知17世纪啊，你又话哦改嚟香港70年代啊60年代啊， 系咯， 或者系即系西方改中国啊点都好啦咁样。其实好多时咧，因为呢啲咁样嘅时空一喐咧，其实个戏本身会唔系几 work 嘅有啲位。 系 咁啱咁巧，其实今次第一样嘢就系咩咧？根本嗰個時代背景就唔係咁重要， 冇錯。 最重要就是打仗啫，即係只要嗰個打仗係成立嘅話咧，呢個戲已經成立㗎啦。 求其有個混戰嘅地方就得㗎啦， 係。咁又另外一樣嘢，我哋延伸等陣都一定要繼續講㗎啦，就係話布萊希特本身咧有樣嘢，我哋個節目都提過唔知幾多次㗎啦，嗰個叫 Flaming Effects， 即係我哋英文有啲人叫 Alienation， 咁中文我哋叫呢個疏離主義啦，就即係本身咧就係想造就一個咧，就係話我哋有少少疏離。即系唔能够完全投入嘅，或者你唔系成个戏都成日投入嘅，即系关于嗰个所谓疏离主义嘅内容，我哋等阵有时间需要再讨论，我哋再讨论啦。咁本身佢原本系一个所谓嘅西方嘅背景咧，可能令我哋更加疏离嘅，特别系你见到台上面有一扎中国人喺度扮紧外国人嘅时候，嗰样嘢更加疏离。 本身已经系疏离 啦，本身已经疏离啦，系咪？咁但系佢而家转咗一个中国嘅背景咧，咦，又多咗一份可以话系亲切感。嗱，唔系讲紧话好定唔好，只不过系呢样嘢佢本身咁样嘅一个改动咧，我暂时未见到有一个特别嘅好处或者特别嘅坏处嘅，其实咁所以就呢个系等阵可能我哋会继续讨论嘅一样嘢啦。只不过系唔好意思啊，打岔你就系、是、你一讲话个时空一转，我就火都嚟啦，真系。 咁啊，陆姑咧，陆姑你睇完呢、這、一个即系七 A 班今次嘅作品之后，又或者可以讲翻啲啊，你一开始睇完布莱希特本身嗰个 Mother College 嘅剧本，你又会有啲咩嘅感觉咧？ 我第一次睇 Mother Courage 嘅劇本，其實我幾鍾意嘅，因為其實睇劇本呢就冇咁覺得佢嗰種疏離主義嘅，雖然佢都有啲歌詞喺中間，但係你睇呢你可以好快即係過咗去啦，即係你可以當一個普通劇本睇嘅。咁所以其實睇劇本嘅時候呢，其實應該話喺學校讀書嘅時候啦，都睇過幾個布萊希特嗰啲劇本啦，其實從劇本上面呢，我覺得係佢啲劇本唔係咁有嗰種疏離嘅感覺嘅，即係從純粹劇本上面，都有啲幾感動嘅地方嘅。但係今次我睇依個老娘企硬呢個咁嘅舞台版本啦，咁我就覺得咧，佢似乎咧就似係真係將布萊希特嘅一啲嘅疏離嘅手法咧，係真係用得都幾好，我覺得。即係起碼係我想象之中布萊希特講嗰扎嘢、嗰扎理論啦、嗰啲咁樣嘅技巧啦，我覺得佢喺依一個製作上面咧，都似乎真係用咗出嚟，幾接近我心目中所想嘅嗰種係布萊希特佢想要嘅嘢，咁樣係擺出嚟，即係個導演啊，咁令到成個製作咧，我覺得係我睇過嘅喺香港特別係嘅一啲布萊希特嘅劇作裏面咧，係算係一個幾布萊希特式嘅，真係嘅一個製作咯。 呢個係咪喺個導演手法或者喺個表演上面會呈現得多一啲，多過喺個劇本上面？ 其實咧，我睇嘅時候，我第一下覺得咧，即今次睇個戲咧，我第一下有少少覺得，諗一諗咗嘢，就係、是、我見到佢嗰啲你見佢每一場咧做之前，其實佢已經出咗個字幕，係話俾你聽咩。我突然間睇到有一個位，我就咦諗點解佢會咁樣講咧？如果佢唔講，其實係咪會睇得再開心啲，即係再投入啲咧？咁然之後突然間我就諗，咦唔係喎，呢個係布萊希特嘅戲，可能呢個就係佢想要嘅嘢喎。咁所以我收尾翻去睇翻個劇本啦，就係揾翻個劇本睇。咁其實就係確實佢係有呢樣嘢喺度嘅。呢個其實甚至都係布萊希特其中一個手法嚟嘅，就係用一啲咁樣嘅 投影 係啦，就先講咗一啲嘅劇情，咁令到某程度上真係抽離咗少少嘅，變咗你睇嘅時候，你已經預知咗個場戲係做乜嘢，咁你個感受梗係唔會話好似你唔知，然之後睇到佢使死啊！即係嗰種咁慘嗰樣嘢啦。咁呢個係佢一個手法嚟嘅，原來。所以你話劇本上佢其實都係有呢啲嘢喺度嘅，只不過我哋平時睇，如果你就純粹睇劇本啦，咁嗰啲你可能當係 stage direction 咁樣睇咗啦，你可以好快過咗佢咧，你自己就係 focus 喺你嗰啲對白嗰度咁樣，嗰、那個所謂抽離嘅效果咧係冇咁，當佢喺擺咗喺個製作上面去做出嚟，咁加埋嗰啲嘅演員嘅演繹同埋個導演嘅處理咧，我覺得嗰個疏離嘅效果係會更加強過，即係你純粹睇劇本嘅。 咁我哋轉頭咧就同大家講下老娘企硬嘅呢一個故事嘅內容啦。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好啦，翻到嚟一劇之本啦，今晚我哋讲老娘企硬啊，7A 班戏劇组嘅近期一个制作。依家不如就请阿初啦，同我哋讲下呢个故事嘅内容先。 喂，今次真係我真係投降 吓， 呢个劇本真係几难讲。即係头先我哋咪后我都讲咗啦，即係我觉得呢个劇本好难讲呢。点解呢？即係其实头先啊 ,Lucretia 一开始喺度讲话啊呢个戏睇个劇本嘅时候呢，就觉得即係嗰样嘢未必係话好抽离喎。即係嗰个抽离大家明白我讲个抽离啦，係布莱希特嗰种疏离主义嗰种啦。咁但係呢，点解我到而家你话叫我讲个剧本嘅时候，我真系哇俾佢考起咧今次，因为个剧本其实如果要好似我平时咁样咧，将成个故仔线性咁样推进去讲嘅话咧，系几难噶。呢样嘢有可能真系同嗰个所谓疏离主义有关。咁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喺个剧本度，就算你斋睇个剧本，你都会发现咧，就系佢总数应该系12场啊，你叫做12幕有12场就好啦吓。咁啊12场。咁12场呢就中间有啲呢啲时空可能跳咗几年啦。有啲可能过几日啊，即系冇乜特定嘅規律嘅。咁都唔紧要啦。但系呢佢呢好典型地出现一个状况呢，就系、是、有阵时如果佢系隔几年嗰啲呢，好可能几年前嗰件事呢系完全完结咗㗎。跟住幾年之後咧，有另外一件事係冇直接關係嘅。雖然整體成個呢個老娘企硬啦，即係亦都有啲譯本叫沙膽大娘啊，或者係沙膽大娘與他的孩子們咁樣啦，如果直譯嘅話。 咁就佢呢一个咁样嘅故仔，成个都系讲紧呢个叫沙胆大量嘅人 Mother Courage 咧，就系喺一个战乱嘅世界入边，佢嘅生存嘅方式，同埋佢嗰啲仔女啦。咁喺呢一个咁样嘅战乱嘅世界入边，佢点样去生活啦、生存落去咁样啦？咁所以咧，所有呢啲咁样嘅唔同嘅事件啊，虽然系有啲事隔几年啊咁样咧，全部都系有关嘅。但系有关得嚟咧，就系好似我头先咁讲，有啲咧亦都系好跳跃嘅，所以变咗喺要完整咁讲呢个故仔嘅时候咧，我自己觉得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嘅。咁啊，戏一开始就系、是、其实咧就系、是、见到有两个长官啦，就喺度征召一啲唔同嘅士兵啊，佢哋猛咁话：，喂，最近越嚟越难啊，喂，已经打咗咁耐仗，周围都冇士兵啦，即系冇壮丁啦，你知道征兵要壮丁啦，系咪？咁啊冇啦，咁点算咧？咁啊，遇事者就見到呢個沙膽大量啦 ，Mother Courage 喺呢一個我哋而家講呢個版本，佢亦都仲叫戰地老母啊，即係好馬炮啊呢個名就，咁就佢就帶住佢有一架車，就係、是、一架即係啲賣，其實佢乜都賣嘅，即係乜都有嘅雜貨。咁即係其實喺戰亂嘅時候，最主要都係賣一啲真係日常用品啦、 衣物啊、 食物啊、酒啊咁樣啦。 咁佢就帶住佢嗰三個仔女，咁就。周围兜售，而就见到呢两个咁样嘅长官第一，佢就当然系都系兜售佢嘅物品啦。但系那边厢咧，就系俾呢两个长官咧，就见到咧，咦，佢有两个仔，即系虽然系有三个仔女，但系得两个仔嚟嘛，所以就已经系及中咗噶啦，就已经系想征召佢入伍。而呢两个仔入面呢，有一个呢就一路都諗住，哎，我就一路都想打仗啦，最好就係咁啦，我又咁好打，係咪，佢觉得自己好好打啦，咁就一路都想入伍参军嘅咁样。但另外一个仔呢就怕事啲嘅，就匿匿埋埋就唔敢咁样啦。但係呢个沙胆大娘呢，呢个战地老母呢，一听到话佢哋想征召入伍呢，就即刻就已经降起啦，然之后就同佢讲，哎，你唔好搞我啲仔，佢哋系唔会参军嘅。点解呀？因为佢自己咧就已經係靠打仗揾食噶啦，呢個係呢個人物好有趣嘅一個背景咧，就係佢係靠打仗揾食嘅，因為冇仗打咧，佢揾唔到食嘅，佢就係推住嗰架車，專係去賣啲唔同嘅物資，就係、是、特別係 跟住啲軍隊行嘅，係 啦，軍隊去到邊，打仗去到邊，佢就跟住去噶啦，咁所以喺嗰啲位咧，佢就揾到食啦咁樣。而那邊廂咧，軍隊人徵召佢嘅仔入伍咧。佢就係反對嘅，佢就話：喂，我已經係喺呢個戰亂之中已經付出咗咁多啦，你連我個仔你都想攞埋，我個仔係唔會參軍。 同埋佢個仔個仔唔同老豆啦，咁樣有啲亦都係因為佢參軍就死咗嘅，咁所以即係佢作為阿媽咧，當然唔想我仲有個仔去參軍啦。 冇錯，所以就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原本就拒絕咗。嗰兩個長官亦都同自己嘅仔講：喂，你哋唔好亂嚟啊！咁樣，即係佢亦都用唔同嘅方法咧，就係、是、因為佢深知道呢三個仔女嘅唔同嘅佢哋嘅狀況啦、性格啦，就話：喂，你哋係唔適合參軍嘅，你如果參軍你就死硬噶啦咁樣。所以咧就勸止咗佢嗰個好想參軍嗰個大仔。 同埋係，同埋咧，佢喺呢個過程咧，亦都係幫咗三個仔咧，就係籤咗卜嘅。咁啊，發覺兩個仔一個女咧，都係抽到一籤咧，都係短籤。即係話咧，其實佢哋咧都係會短命嘅。咁啊，中間有呢件咁樣嘅事。 係，即係呢個咁嘅占卜，亦都係你話係占卜也好，你話係佢有心係造假，令到嗰幾個仔女會覺得啊係、哎、會死喎咁樣，所以就係即係你點講都好啦。咁就劇本入邊係的而且確有樣咁嘅嘢。但係到最後咧，喺嗰兩個長官突然間話：，誒、哎，我想買唔知買條皮帶定係咩咁樣噶？啊，我想買條皮帶。咁佢一聽到有生意做，就即刻就同嗰個長官就圍埋去喺架車度喺度揀啦。另一边厢佢嗰个仔咧就跟咗另外一个长官咧就倾下咧就倾掂咗咧就走咗去参军啦。咁如是者咧个剧本一跳第二场咧、就已经系跳咗几年噶啦。咁喺两年之后咧，佢一路卖嘢嘅时候咧，就系、是、遇到咧就系、是、有个厨师啊，一个厨师咧就话要嚟买肉啊。沙膽大娘真係有隻雞喎，咁啊同佢買雞啦。咁當然隻雞係唔會平啦，但係咧呢個沙膽大娘咧就醒啦，即係因為我哋咪頭先話佢喺打仗為生嘅，即係靠打仗為生。佢係有肉喎，當然就吊高嚟賣啦。咁但係另一邊商佢就猛話已經好平噶啦，咁樣點知就聽到咧帳篷入邊個將軍咧就大大聲就猛咁喺度嗌話，點解仲係冇肉㗎？快啲攞肉嚟咁樣。啊，遇事者原來咧呢個帳入邊除咗係呢個大將軍咧，另外一個人就唔係第二個。就係、是、沙膽大娘嗰個參咗軍嗰個大仔， 咁呢個大仔呢就已經係打咗仗兩年之後呢就已經係佢都叫立咗一啲戰功啊。所以呢個將軍呢就對佢都幾好呢，然之後就要俾佢食啦。喂，聽到係咁樣，沙膽大量仲唔坐地起價係咪？即刻隻雞又要再貴啲啦，就賣俾呢一個君主啦。而呢個君主亦都真係冇辦法啦。咁因為呢一個沙膽大量就知道啊，自己個仔就真係叫做做咗個比較高官啦。雖然佢一路都好唔想自己個仔去打仗啦，但係即係事與願違，咁而家個情況亦都叫做死唔去啊，都唔係太差啦，咁就唯有係咁啦。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就預翻自己個仔啊。但係喺呢個亂世入邊咧，即係除咗嗰個大啊哥而家就已經係參咗軍之後咧，其實細嗰個仔咧都輾轉咧就。即係可以話被逼咧，就參咗軍嘅。咁不過佢就唔使落場打，佢咧就因為佢個人老實啊，即係老闆就中意佢老實，所以咧就俾佢看住個前廂。但係好不幸地咧，仗打到呢度咧，就其實佢哋就打輸咗，佢就負責看住個前廂。啊，咁佢又威啦。 嗰啲前廂係俾軍隊出糧嘅，軍糧。 咁佢攬住個前廂咧，佢就死啦，又驚俾人哋嘅敵方。追到，咁佢攞住個前箱啊，唔知點算咁樣，佢又好老實，佢又好盡責，咁啊攬住個前箱去保護個前箱。喂，媽媽見到咁啊點算咧？喂，你真係要嗱臨處理佢。咁到最後咧，佢就想辦法咧，就唔知抌落河話匿埋，即係收埋佢咁樣嘅。咁但係到最後佢都俾人捉到。咁呢一個細仔咧就俾人哋捉咗啦，捉咗之後咧俾沙膽大良知道咗，沙膽大良咧就想辦法要救佢呢個仔啦，咁啊。咁佢就想辦法話變賣佢自己嘅成架車啊！咁就變賣俾邊個咧？誒、就有一個咧軍妓啊，有個妓女咧，就喺都係喺戰場度揾食啦，係咪？咁佢就因為呢個軍妓就搭上咗個叫做有錢人啦，咁樣 袁凱， 咁就叫係啊喺而家呢一個版本度就有一個叫黃袁凱人啦。咁就黃袁凱就話我想賣架車俾你黃袁凱，其實呢個黃袁凱都老懵懂噶啦，即係係呢一個軍妓咧就話曬事。咁呢個軍妓就猛咁喺度同佢喺度講價啦。因為喺個過程入邊咧，就係一路聽到咧，就係話如果呢個沙膽大龍攞唔到錢去贖佢個細仔咧，咁嗰個細仔好可能咧就會俾人處決咗啦。所以佢一路都好心急嘅，但係就係話咧，如果佢個仔俾人處決咗咧，就會鳴炮，你聽到炮聲你就唔使嚟救佢啦，你救佢唔到噶啦咁樣。咁到最後咧，沙膽大龍同呢一個軍妓喺度講價咧，到最後講價又唔知100蚊、150蚊咁啊講。 唔係，本身最初咧係因為佢咧就話唔緊要啦，你俾曬佢啦，因為佢諗住咧，佢救咗個仔之後攞翻個錢箱。嗰啲錢箱嘅錢可以立為己有咯，咁佢咪所以唔緊要嘅。咁但後嚟咧就聽到啲消息，發覺原來咧嗰個箱咧原來已經係沉咗水底啊，即係攞唔翻嘅。於是咧咁佢就咁唔得喎，個價唔可以俾咁高啦，因為如果咪乜都冇曬噶咯喎，邊度揾咁多錢咧？咁所以就開始就話都係阿軍記，你都係唔好俺咁高個價錢，或者壓低啲啦咁樣。 咁明知唔知100個通寶係可以贖翻個仔嘅，咁但係咧就走去講價，就話60個啦。咁你同嗰邊個軍頭講60個啦， 即係佢講價啦咁。咁個軍記已經話咁唔得喎，人哋嗰邊係。咩個？唉，不好啦，好啦，既然咁樣就唯有咁啦。咁但係結果就係因為咧呢個講價途中咧，即係就已經人哋都唔理你啦，係啊，就已經 就佢個仔就死咗啦。咁亦都係去到咧，就係人哋咧就攞住條屍嚟到就問佢：喂，聽講你識佢喎，你識唔識佢啊？咁樣。咁呢個沙膽大良就攬住自己個細女，就面對住自己個仔嗰條屍咧，就被逼咧就話我唔識佢， 係 咁樣就完咗頭幾場嘅戲嚟。即係嚟到呢度，我都必須要即係攞一個少少嘅注腳咧，就係好得意嘅布萊希特嘅戲咧。即係頭先我哋話佢個演出就好見到佢嗰個 alienation 啊，個疏離住。其實你如果睇翻個劇本咧，佢喺寫個格局入邊咧，好多呢啲位置，即係佢點解要寫一場咁嘅戲？咦？嚟到個仔佢又唔認得喎，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情況呢已經係好有布萊希特嘅特色。你如果睇佢其他嘅劇本呢都會見到啲類似咁樣嘅，唔係咁樣嘅戲劇情況啊，而係呢你會好見到佢點樣去選擇去描寫嗰啲人嗰啲嘅情感啊。 但我其實最後遲啲呢我想講，我覺得呢個劇本可能喺布萊希特嚟講唔係一個好成功達到佢目的嘅一個劇本嚟。 即係蘇黎主義嗰方面嘅係咪？ 咁呢個就唔知啦， 我哋可以之後再 繼續講。 我哋讲埋故事先， 咁事件继续推进落去咧，其实就简单嚟讲啦，我都尽快讲完个故仔佢，即系佢个女同佢个仔啦。第一，佢个仔咧辗转咧继续去打仗咧，其实就系死埋嘅。 咁但係另一邊雙，其實喺打仗嘅期間咧，就係頭先咧，我哋都有提過，就係因為佢之前佢哋嘅軍方啊打輸咗咧，就有一個係啲參謀之類嗰啲咁樣嘅人咧，即係讀書人啦。咁其實佢係唔識打仗啊，咁樣 只係個 文官嚟。咁到最後就打輸咗啦，所以就一路都跟住沙朗大良嗰架車就幫手做下生意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就到最後咧，就係佢個大仔咧喺打仗嘅時候咧，其實佢翻過嚟即係想辦法嚟探啊沙朗大良，但係咧喺佢離開咗之後咧，亦都係即係戰死咗。但係戰死咗咧，呢個文官知道咗之後咧，就冇話到俾沙朗大良知道。咁淨係話啊，佢嚟過探你，話遲啲會再翻嚟探你噶啦，咁樣就冇話俾沙朗大良知道。咁另外一邊雙，其實去到最後咧，即係佢哋攞住架車啦，一路想辦法做生意咧，佢哋都去到可以話係山窮水盡噶啦。咁去到咧就係佢哋又再俾人哋攻啦，因為成個劇本都係唔係你攻我，我攻你啦。佢哋只不過係喺戰爭之中想辦法謀生嘅。雖然中間亦都試過話，和平啦，打完仗啦，咁啊， 好快又再打一波啦。 因為佢最慘就係話死啦，和平啦，而家我頭先買咗嗰啲物資，而家咪個價咪跌咯，賣唔出咯咁啊。跟住過咗唔知一陣間嘅就話，哎呀又打過啦，咁其實三日前已經打翻嘅，不過消息而家先傳嚟，佢好嘢，我啲嘢又可以炒翻個價啦，咁即係如是者就主要係講喺個戰爭入面一路嗰個生活啦。而喺個過程入面，記唔記得我哋頭先提過有個軍廚咧，嗰、那個廚師咧，佢可以話係同呢一個沙朗大良咧，都係有少少曖昧嘅關係。其實呢一個軍廚啊，同好多人都有曖昧嘅關係，包括之前嗰個軍妓啊咁樣，點都好啦。咁但係咧，曾經呢一個軍廚咧就提出過一個咁樣嘅 offer， 俾咗一個咁樣嘅選擇佢，就係話咧，喂，我屋企唔知邊個阿叔過咗身咧，就留低咗好似有間旅館啊，即係一間即係客棧咁樣啦，就話喂，如果我哋而家翻去我哋接管嗰度，我哋就唔使再做呢檔生意，我不如嗱臨走啦。不過最慘咧就係、如果我哋真係翻去嘅話咧，你就最好就唔好帶埋你個女啦咁樣，因為嗰度嘅鋪頭細細咁樣，淨係照顧到我哋兩個，要照顧埋佢就搞唔掂㗎咁啊。而到最後咧，這個沙朗大良咧係放棄咗呢個咁樣嘅，即係可以話係機會啦，就冇同個君主走咗，就選擇同個女就喺埋一齊繼續相依為命，繼續用嗰架車就賣嘢。而去到最後咧，就係個場戲咧，就係佢哋去到一個地方啦，點知咧嗰度就突然間又俾敵軍打到嚟，咁敵軍漏夜打到嚟咧，就潛入咗佢哋嗰個城入邊啦。而咁啱沙膽大良咧，就係去咗唔知去又係去 係 啊去係啊去咗隔離村，唔知又係去買物資定係點啦，就剩翻個女喺度，但係佢呢個女咧就啞嘅。咁佢呢個女咧知道咗敵方打到嚟咧，佢就想辦法咧就爬咗上去屋頂度啊！就但係佢啞喎，佢點樣令到隔離村就知道咧？咁佢就攞咗個鼓啊，應該係就上去咧就係咁喺度敲，係咁喺度敲，就想辦法嘈到咧隔離村咧都聽到，真係要好嘈先得啦。咁啊， 鼓真 係 犀利 啊！但係半夜咧就係真係有可能嘅。咁卒之咧就係佢哋有啲士兵潛咗入村咧，就一路想辦法捉翻落嚟啦。但係到最後當然啦，就係佢都未捉得到佢落嚟嘅時候咧，這個女亦都成功咧，系联络到嘅，即系隔离村，隔离村就开始觉得有异样，咁就真系开始戒备咗啦。所以呢个女亦都系成功咗，但系呢个女亦都因为佢喺嗰一扎士兵面前做咗咁嘅举动咧、到最后当然就系俾人哋 攞射死， 攞箭射， 系啦，射死咗啦。咁就呢个沙胆大娘翻到嚟咧，就系、其实佢呢几个所谓嘅亲生仔女咧，都系死晒嘅。咁到最后就剩翻沙胆大娘一个人，而战争亦都系继续个故事，亦都喺咁样。可以话系冇一个明确嘅结局嘅情况之下咧，系完结咗嘅。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好啦，翻到嚟一劇之本啊，今晚我哋讲老娘企硬啊，七 A 班戏剧组嘅作品啊，咁亦都系改编自布莱希特嘅劇本啦 ，Mother Courage and Her Children 嘅。咁我哋啱啱讲完个故事嘅内容， 真系讲漏咗， 阿初就已经喺度，哇，好辛苦咁啊！究竟点解咁辛苦咧？系咪同即系我哋一直喺节目入面讲嗰种起承转合啊，系有啲？ 唔同之處，令到即係喺組織呢個故事嘅時候，好似 第一主要就係我學藝未精啦。因為好嘅古仔就冇理由講唔到嘅，只不過係我講得唔好啫。呢、這個我好對唔住布萊希特嘅。 佢疏離咗你啊嘛。 係啊，仲夠膽同人哋講話我係布萊希特嘅專家添，真係死啦今次。咁但係呢個劇本點解我覺得佢難講咧？係因為其實布萊希特好多嘅劇本都有類似嘅狀況嘅，就係、是、我哋頭先講啦，就係佢可能一場跟住隔咗幾年。嗰啲事件唔係一個直接連貫嘅起承轉合推下一件事，起承轉合推下一件事咁樣，即係佢嘅劇本幾典型咪咁。但係如果你逐場睇嘅話，佢一定係嘅，即係佢都有翻嘅。咁所以呢個令到我咧要整體成個劇本由頭順序講咧就好難啊，因為嗰啲事件冇乜直接嘅關係，有關係嘅，因為佢哋全部都係喺一個戰亂嘅世界入面唔同嘅事件嘅發生，但係咧由於佢哋唔係一個個事件推住下一個推住下一個推住下一個咁樣咧，變咗咧就好散亂㗎。呢個時候就講嗰個仔啊，佢又去咗打仗；呢個時候講第二個仔，佢就幫人哋看住個前雙死啊；呢個時候講嗰個細嗰個女咧又咁又幫隔離呢條村；呢個時候咧嗰個軍紀又出過嚟，呢個時候咧嗰個君主又出過嚟，跟住嗰個大仔翻過嚟咧又走咗，好似咧如果你就咁睇咧，好似嗰啲事咧全部嘢唔係直接關係嘅。呢個係令到我 次序其實有啲中間嘅位置可以調轉都仲得。 但係其實我覺得咧，如果你個 focus 喺翻嗰個即係容器媽媽啦，即係呢個叫做沙膽大娘乜都好啦，總之呢個係女人身上面呢、這個女主人翁身上面啦。咁其實嗰樣嘢又係好直接嘅啫，即係其實就係講佢點樣喺成件事裡面去。佢通過佢一個每逐個仔女冇咗，佢之間中間即係佢係點解會生到咁三個仔係唔同個老豆呢？其實佢甚至喺呢個戲裏面都佢又見到佢同個朱元士大夫好似冇乜關係啦，冇乜即係曖昧嘅關係啦。但係佢會因為唔同時間，佢需要人幫忙嘅時候，就會接觸到唔同嘅男人，咁所以就亦都可能會產生咗一段段唔同嘅關係。即係如果你跟住佢呢個人嘅故事去講，其實。是不是又应该照顾又不是咁困难 㗎喎。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啊，不如你试下讲一次啊成个故仔。真係难啊，我知道我哋要讲呢个剧本嘅时候，因为我上一次睇我諗都有成十年前㗎个剧本。即係我突然间我都唔怀疑啊，但係要将成个剧本咁样好故事性咁讲一次呢，其实对我嚟讲我个挑战真係几大。咁但係今日唔系要讲我面对个挑战啦，系讲人你个剧本即係究竟有咩好或者有咩唔好啊。我头先亦都有提过就係话佢呢个剧本如果论话我哋讲布莱希特嘅特色咧，我哋系见到嘅，即系你如果攞佢嘅剧本睇，或者我哋就咁抽一场出嚟睇，我哋如果真系睇嗰个起承转合，嗰一场戏入边，布莱希特佢想讲乜嘢，想做乜嘢咧，其实你系见到嘅。我谂有趣嘅系咧，布莱希特佢选择咗咁样去讲呢啲人物，本身已经系苏黎主义嘅一部分嚟噶啦。佢咧唔系即系嗱，如果我哋又调翻转头啦，讲所谓嘅苏黎主义，其实系咩咧？我哋又不厌其烦又讲多次，即系我自己见到坊间，因为 Lucretia 都有提过，就系话坊间有阵时我哋睇一啲布莱希特嘅作品，即系唔系布莱希特嘅剧本，系布莱希特嘅剧本被搬演后嘅作品咧。好多時都會出現一啲我自己好直接咁講咧，就係、是、覺得佢有啲扮布萊希特。咁當然啦，我唔係布萊希特，我唔夠膽講點樣先至係布萊希特啊。但係咧，有陣時咧就會你太過多花巧，太過多話專登做蘇黎主義啊，然之後搞到成個演出咧就係亂曬龍。 但我反而有陣時覺得咧，其實佢哋係冇用呢啲手法，佢係將呢個戲咧布萊希特嘅當係一個正常嘅戲去做。但其實都 work 嘅，我又覺得。 哦、work 即係佢唔用嗰啲蘇黎主義啊。其實又得過都，即係個劇本上。 我自己覺得你如果就咁睇布萊希特嘅劇本，你就咁順做一定得㗎。只不過係話我哋如果係話了解布萊希特佢本身個意圖，你再去睇點樣去幫佢呈現佢個演出，我覺得呢個先至係個重點。因為如果我哋純粹話我哋知道布萊希特想做乜，然之後去做咧，好多人就重手得滯啊。我自己睇唔少咁樣嘅狀況嘅。咁我唔係講緊我哋啱啱睇呢一個啊，因為出翻呢個我自己我同意Lucretia 個講法嘅，係近年我睇過做布萊希特嘅蘇黎主義嘅演出咧，係做得我自己覺得係一個恰到好處嘅一個選擇嚟嘅。咁但係如果 果你睇翻个剧本，我哋讲个剧本嘅特色嘅时候咧，佢每一场咧，佢选择嗰啲人物点样去表现佢嘅情感啊，或者去做啲咩咧，其实已经好有布莱希特嘅特色噶啦。嗱，我唔系讲紧苏黎主义，我系讲紧布莱希特嘅特色啊。佢嗰啲戏咧。典型唔係嗰啲好煽情啊，嗱唔係冇情感啊，但係佢唔會專登揀一啲好煽情嘅位俾你。特別我想 highlight 入面有個位咧，咪就係佢個仔已經俾敵軍殺咗，然之後搬條屍嚟喺沙林大良面前，然之後問佢：你識唔識佢啊？唔識，你真係唔識佢？係啊，我同佢一啲關係都冇。連沙膽大良本身嗰個演繹啊，佢都係要寫咧，係寫一個好似冇乜情感。當然我哋知道有一個好大嘅情感啦。咁我哋睇個演出嘅時候，喂，嗰個演員可唔可以演繹一個完全冇情感嘅演繹啊？喂，佢都唔會㗎，佢只係表面一個冇情感，但係佢入面一定係一個好大嘅情感。而我哋作為觀眾坐喺出面咧，絕對唔係好似即係坊間有陣時我哋見到嘅一啲布萊希特嘅作品嘅演出咁樣咧，就係佢真係選擇好疏離。即係然之後佢真係冇情感咁樣做，唔係咁樣嘅，而係嗰樣嘢係需要咧。我哋喺節目度都好似講過，就係我老師嘅一句，我覺得係至理名言嚟嘅，就係講關於布萊希特嘅蘇黎主義。當時佢上堂，呢個係陳錦權老師，而家香港話劇團嘅藝術總監。當時佢上堂嘅時候，佢就講話啊，蘇黎主義係咩咧？好簡單，喺地下度畫個圈。我哋而家一齊喺個圈出邊，你試下表演點樣由個圈入邊跳出嚟啊！我哋一齊都喺個圈出邊。你点样喺个圈入面跳出嚟？第一样嘢你一定要走入个圈度啊嘛。咁苏黎主义就系必须要先产生一个我哋同个演出有一个情感嘅关系，即系我哋要感受到个戏，然之后逼我哋跳出嚟，咁先至有用啊。咁而即系你睇翻佢嗰个剧本入面，点解佢会选择有一啲位就系我头先讲话，咦嗰场戏点解佢会系敌军攞条丝嚟，然之后逼佢认嗰位情感系好大嘅其实。但系当我哋作为观众喺个观众席嘅时候，建立到呢一个所谓疏离咗嘅一个情感嘅时候咧，我哋咧就会第一，我哋有投入去感受嗰个沙林大良佢嗰一刻嗰个情感咧。但系另一边厢咧，点解布莱希特要用呢个苏黎主义咧？就系其实个目的就系要想办法令到我哋坐喺观众席睇个戏嘅时候咧，我哋多咗一个理性嘅批判啊。其实喺成个沙林大良或者好多布莱希特嘅剧本入边咧，战争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即系佢好常用嘅题材嚟噶。因为佢自己都系生于呢个二次大战嘅德国，即系佢喺咁样嘅世界入边生存啦。所以佢有好多都系批判，譬如系批判战争啦， 系 啦，好多好多咁样嘅。咁而成个沙林大良与他的孩子们嘅呢个剧本咧，其实就系讲喺一个咁样嘅战乱嘅世界入边，嗰啲人嘅生存，佢系想令到啲观众唔系净系同情沙林大良，佢哎呀真系好惨。因为咧，如果你睇个剧本，你会见到沙林大良其实某程度上，我哋可以话佢唔系一个好人嚟噶。布莱希特唔系想我哋同情佢噶，系想我哋睇喺一个咁嘅战争嘅世界入边，佢哋点样生存。 但系正正我想讲咧，呢个剧本咧，即系我觉得对布莱希特嚟讲咧，可能都系一个佢算系可能早期少少，即系佢出名嘅剧本算系早期少少啦。其实可能喺呢方面咧，唔系啊，即系好成功啊，因为咧佢其实41年嘅时候演呢个剧本啦，第一次首演咧应该系。咁当时佢发觉咧，啲观众睇完之后咧，其实大部分咧都系同情呢、這个系因为呢个女主角，呢个女主角反而唔会去批判佢。咁其实咧，布莱希特自己都知啊，佢咧系曾经喺后嚟咧。佢係改過一個劇本嘅，佢係嘗試改過，令到呢個女主角係冇咁值得同情嘅。咁但係喺49年再演嘅時候，佢改完之後再演嘅時候咧，一樣咧係其實冇乜即係改變到啊！啲觀眾嘅反應都係咧，即係一面倒咧，即係會同情呢個媽咪多啲。咁我自己覺得咧，我第一次睇呢個劇本嘅時候都係。讀書嘅時候啦，都差10年前啦，我第一次睇都係好感動嘅，我覺得佢嗰、那個睇到佢嘅苦難咧，係多過你會批判佢嘅。咁、到我最近去睇呢個製作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嘅。我覺得所以我諗布萊希特喺決定寫呢個劇本嘅時候，佢想做到嗰樣嘢咧，佢其實係想人哋批判佢啊嘛。其實係某程度上係有少少失敗嘅、所以咧，你見到佢之後，我覺得佢學精咗少少嘅。佢之後咧喺四川好女人啦、或者係灰蘭記嗰度咧，佢咧就唔會將嗰個佢想批判嘅人咧寫成一個主角啊，即係嗰啲主角變成係一個正面嘅人嚟㗎。你見到咧四川好女人同埋灰蘭記都係呢、這個佢批判嗰啲角色咧變成一啲係配角嘅。咁咧，我覺得佢可能。 能都係喺呢個 Mother Courage 呢度咧，即係學到少少嘢，就係、是、當你個主角擺咗喺個咁樣嘅位置，而佢嘅苦難有咁多嘅時候咧，其實喺觀眾嚟講咧，無論你點樣疏離咧，你都係會同情咗佢先咧，而多過去批判佢嘅。當你擺佢，佢係一個重心嘅人物咧，你要做呢個主角，你要寫到佢係你會批判咧，其實係好困難嘅。咁我覺得呢樣嘢，所以可能佢之後咧，佢有少少調整過自己嘅寫劇本嗰樣嘢。而我自己甚至我今次睇呢個劇本，我覺得咧，如果真係純粹劇本上要做到嗰種即係布羅希特想要嗰種你係會抽離少少，你係唔會投入落去純粹個情緒上面。发泄而系会有个批判性嘅咧，我觉得佢喺个剧本上去做呢样嘢咧，其实系未够大胆啊。因为佢嘅剧本你睇咧，其实真系纯粹如果睇剧本咧，系可以系一个好正路嘅戏咁去睇嘅。咁但系我反而我哋最近早排讲嗰个剧本咧，就系、是、暗色天堂嗰、个法文嗰个原剧本咧，其实我觉得反而嗰个戏咧，可能做到少少呢一个效果。就系、是、因为我哋之前讲就嗰个戏，就系你睇嘅时候，其实你唔知个真相系点，所以你个情绪其实你好难摆入去帮边个嗰两个男女。咁某程度上咧，其实佢正正就造就咗一个咧，你唔会同情某一个人， 同埋观众一齐喺度插紧空啊， 令到嗰、个令到你可以反而系抽离少少，对好多人咧可以抽嚟少少就去思考嗰個問題，咁可能嗰個劇本咧，仲做到布萊希特想要嘅嗰個所謂喺劇本上面嗰個抽離嗰樣嘢，可能仲多啲，我覺得。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系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我谂呢一个所谓嘅疏离主义，点都好啦。大家如果听过我讲，你知道我唔系几中意用呢个字嘅。我觉得你话呢个剧本系唔系做唔到？我觉得又我觉得唔系嘅，即系都做到嘅。但系点解到最后啲人都同情嗰、可以话同情呢个 Mother Courage 咧？第一，其实个角色写得好嘅，其实个角色系喺一个咁样嘅环境之下写得好立体。其实，即系你谂下呢个人，佢同唔同嘅男人生咗几个仔女，佢想办法凑住呢几个仔女，但系佢又某程度上系一个衰人嚟，即系佢又知道几时要吊高利卖啊，佢系靠打仗揾食。 因为我谂系大家会觉得你喺战乱嘅时候，嗰样嘢太大啊，你一个人你净系要生活啦，你生存你都已经系要逼不得已啊，有嗰种咁样嘅。亦都 因為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布萊希特佢有趣嘅地方，佢寫呢個角色咧，佢冇寫一個所謂嘅好人或者寫一個所謂嘅衰人，佢只不過係寫一個人，而佢劇本面大部分都係咁樣嘅，其實即係喺一個咁嘅戰亂嘅世界入邊，佢點樣生存？而我自己覺得呢個劇本本身個先天咧，佢唔係話特別想我哋去批判沙朗大良呢個人物嘅。當然啦，佢造就到呢個人物咧，就係、我頭先講個講法，就係好立體咧。佢俾咗好多嘢，佢建立呢個人係一個咩嘅人，即係我哋慢慢明呢個人喺一個咁樣嘅世界入邊生存。而最慘嗰樣嘢咧，其實佢呢個角色咧就係一開始佢有三個仔女。而中途佢有啲唔同嘅男人出現過，到最後佢選擇唔要嗰啲男人，佢要繼續去養佢哋嘅仔女，而到最後佢三個仔女都死曬，到最後佢係做咩啊？係繼續拉住架車，繼續佢都要生活落去嘅啦。佢可以點啊？而呢一個咁嘅過程咧，係令到我哋，我諗布萊希特最想我哋批判或者最想我哋睇嘅話，係喺一個咁嘅時局入邊，呢啲人繼續生存，到最後我哋嘅。可以話第一，我哋嘅感受，我哋點樣睇個感受？因為我哋冇辦法撇除呢樣嘢㗎。就算係即係點解我唔鍾意蘇黎主義呢幾個字呢，就係、是、其實我唔認為布萊希特佢本身係想我哋全部翹埋手挨低喺度睇，因為我哋就係要投入咗之後，然之後我哋有某一個情感嘅可以話係牽連，然之後我哋先至會對某啲嘢去批判。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咧？呢個世界有一種病咧，有啲人咧就係佢哋理性太勁啦，佢分析能力太高咧，佢哋係冇辦法 make 到 decisions 噶。 因為我哋 make decisions 其實好多時係靠我哋有一個情感嘅牽掛，我哋先能夠 make 到 decision。你去買兩張凳試下，你嗰個情感嘅牽掛就係我鍾意佢個顏色多啲，你都有某一個情感嘅牽掛。所以喺睇布萊希特嘅戲嘅時候，其實做得好咧，我係認為係必須要有情感嘅牽連嘅觀眾。只不過去到邊個位令到個觀眾有合適嘅抽離，而佢要批判嘅究竟係乜嘢，先至能夠做到布萊希特最想做嘅嘢咯。 係，我覺得呢個絕對係佢自己嘅一個實驗嚟嘅，因為我佢係因為見到有好多觀眾就真係咧投入咗落去一啲嘅所謂嘅譬如好似 soap opera 嗰啲咁樣嘅嘢上面啦，就係喊咗笑咗，然之後就算啦，好似冇嘢咁，唔會再思考嗰啲命題。咁我覺得佢喺佢個時代咧，佢都係諗緊點樣可以咧令到呢啲人係可以即係唔好俾純粹情緒帶動到啦。咁我諗觀眾確實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咁你即係等於我諗係而家你點樣可以令啲師奶啦嚇，即係睇開大台劇嘅，佢真係會思考一下咧社會嘅問題咧，即係睇完之後咯。咁呢個我諗佢係做咗一啲嘅嘗試啦，喺佢個劇本上面咧，製作上面咧。但有陣時我都會諗嗰條線其實真係你畫喺邊先至可以，你又唔會完全投入曬，又可以啱啱喺個啱個位去俾人思考咯。其實真係好困難，我覺得都。 其實我哋點樣學術性咁樣去討論呢樣嘢都好啦，因為個觀眾咧係每一個人都唔同，所以我哋冇辦法可以好明確咁樣話啊咁樣做就得。只不過係即係我自己個睇法就係布萊希特嘅佢呢一套咁樣嘅理論或者佢呢套做法咧，其實本身先天性係想。啲觀眾多一啲理性嘅，而調翻轉頭咧，頭先 Lucretia 都有提過，喺劇本入邊有某一啲，譬如係 projection 嘅指示啊，或者係一個好典型。其實你睇布萊希特嘅戲，你經常會見到一個手法嘅就係咩？佢先講咗個結局俾你聽，即係先講咗會發生咩事俾你知，咁而導致咧觀眾會出現一個狀況，就係我已經知道嗰樣嘢會點發生噶啦，而我哋就喺睇嘅時候就會多咗一樣嘢喺我哋個腦入邊，就係、是、咦點解到最後佢會死咗？明明而家我一開始見到佢係好人好者嘅，點解個結局佢會死咗啊？咁呢樣嘢就會 keep 住喺觀眾嘅腦入邊，而佢耐唔耐就會走出嚟，就令到觀眾突然間醒一醒，就唔會純粹投入咗嗰個情感入邊啊！呢個係佢幾典型嘅手法嚟嘅，亦都係另一樣嘢就係點解嗰個戲咧？我哋頭先話《沙林大量》其中一樣我要講嘅劇本時候好難講，就係、是、佢每一場咧都係咁樣斷開，而佢斷開嘅時候咧，亦都係令到我哋以睇一件事件唔好太過跟住。哎呀，佢而家跟住又要做咩啦？跟住佢要拯救地球啦，跟住佢要面對嗰個大魔王，佢想辦法令到嗰件事。斷開咧，呢個亦都係佢一啲戲劇嘅手法嚟嘅。但係綜觀而言，成個故仔咧，好似 Lucretia 頭先咁講，成個故仔如果我哋跟住沙膽大良佢呢一個角色，佢面對嗰個狀況啊，就係成個戰局啦，成個戰爭啦。我哋去睇呢個人物咧，我哋依然係會第一，我哋都會投入呢個角色嘅。但係另一邊雙咧，喺起承轉合嘅角度咧，呢、這個人物佢一路嗰個推進，我哋一路都睇到嘅。佢慢慢一步一步，佢啊第一個仔死咗，第二個仔佢去咗打仗，希望佢好啦，唔知去咗邊啦。到最後嗰個女死埋，戰爭令到佢所有兒女冇曬，佢自己原本有男人要，而家冇人要，佢繼續要拖住佢架車，繼續去前進。喂，我淨係頭先呢句句子已經係一個充足嘅起承轉合，已經係古仔嚟啦。呢樣嘢本身係依然成立嘅，而呢一個亦都係佢即係就算我哋頭先好似 Lucretia 咁講，話覺得呢、這、一個。如果是在梳理的角度可能是一个不是几成功的作品，但在整体整个故事里面呢，他建立了一个这样的人物，令到我们去明白在一个战争的时局里面这个人物面对的东西，而到最后我们去同情这个沙林大量，我依然觉得他是很成功的。因为我们 至少在一个反战那个信息上面很明显。 没错，这个是很明显 的。 即只不过是他整个故事其实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戰爭點樣令到呢啲人變成咁，而佢哋變成咁啊，佢哋都唔想嘅。而呢一個我哋見到咧，就已經會同情呢啲人物，而我哋大部分人就已經會正常地會重新思考所謂戰爭究竟係乜嘢咯。當然頭先 Lucretia 亦都提過一樣嘢，就係話，喂，有冇辦法令到呢一個戲所有平時喺屋企睇緊大台嘅家庭主婦睇完之後都會思考戰爭嘅即係可恨或者戰爭嘅可惡咧？即 或者自己係個三大娘嘅時候，會唔會都好似咁樣一樣？又是靠呢个战争去搵食，但系同时又即系咁。 我谂就真系好难啦 。 但系我哋就系见到布雷希特点样用一个好理性嘅手法。其实你如果攞翻个剧本翻嚟睇，我谂大家会同意嘅就系、是，你会见到有啲位咧，比系我哋写，我哋好容易咧就会流于去写嗰啲情感位咧，然之后太过投入喺嗰啲位咧，就令到嗰个戏咧就冇而家嗰个力度啊。其实而家都有一个好有趣嘅力咧，就是 就是我哋唔知道我应该点样处理呢个人啊。其实头先 Lucretia 话有阵时啲观众会哎呀太过投入呢个角色，唔知点去批判。我自己睇我唔觉得，我喺出面睇就是，哇，究竟呢个人点好咧？佢系好人定系坏人咧？我应该帮佢定唔帮佢咧？我应该同情佢定唔同情佢咧？而呢一个咁样嘅感觉咧，喺四川好女人入边咧就系做得好好嘅。但系喺山林大亮入边绝对唔系唔成功嘅。我认为佢都系成功嘅，因为佢刻画咗一个好有趣嘅角色。咁而呢个角色当然我哋头先咧讲过已经好几次，就系投入定系唔投入，我哋抽离定系点样咧？但系点都好，我觉得佢呢个角色同呢个剧本依然系成功嘅，相当。 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讲完阿老娘企硬，亦都讲咗啦布莱希特嘅《Mother Courage and Her Children》呢个作品啦。咁下一个星期咧，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嘅剧本啊。下个礼拜咧，我哋就拣嚟一套特别啲嘅题材啊，即系我哋都唔系成日讲嘅，就系卡通片。 我哋都有讲过， 有讲过，一啲轻松啲啦，唔好又讲话反战啊，好辛苦啊咁样。咁我哋轻松啲拣咗一套《优秀大都会》啊，呢一个近期嘅动画。电影咁啊，同大家一齐分析一下嘅，咁啊，大家可以喺呢个星期入面啊，抽啲时间去睇咗先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拜 拜。 一剧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